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中外文学经典。9月23日上午10点，国图音乐厅，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人口老龄化最快的国家之一。可是你知道吗？跟10年前相比，中国老年痴呆、脑萎缩患病率增加了85%。50岁后，中老年人因骨质疏松，每年会遭遇约37万起骨折事件。60岁后，中老年人心脑血管疾病患病率竟高达39%。药罐子、病秧子，我们的健康不断地被疾病蚕食着。你可曾想过，是谁偷走了我们的健康？巴马人，他们很少吃药去医院，甚至不知道抗生素为何物。在那里生活着很多100岁以上的老人，他们抽着烟，晒着太阳，诉说着家常往事。在那里，很多80、90岁的老人耳聪目明，步履轻盈，而且无病无灾，甚至100岁以上还能在田间耕作。是什么让我们有着如此的差别？此时此刻，你是否该反思，改变一种健康方式呢？巴马长寿现象给我们启示，祛病可以变得安全、绿色、有效，长寿可以变得舒适、轻松、简单。各位听众朋友好，这里是老中医人座谈节目，节目将为您邀请老中医人徐桂英徐主任。那这段时间徐主任将为大家带来全新生物疗法，那接下来还是听众朋友喜爱的中医讲学。 将为您邀请北京培医堂中医药研究院医学部分徐桂英徐主任，讲述传统中医学术思想，传授名老中医学术经验，包含传统诊法经验、方剂用药经验、草药炮制经验及杂症应对经验等。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徐主任。徐主任您好。 各位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但愿人间常无病，哪怕架上药生尘。我是每天讲中医的老太太徐桂英。 徐主任，据我所知呢，从21世纪开始啊，世界卫生组织就大力推崇生物疗法的研究和推广。可以说这是世界医学的一种潮流吗？ 的确是这样。首先呢，老百姓呢，那肯定一定是不愿意打针吃药做手术的。另外呢，他们总用物理的眼光去看疾病，血管或者其他什么管道阻塞了，那么就在阻塞的地方放一个支架给它撑起来。那咱们说吃饭呢，吞咽困难呢，就在食道里插一根管子，把这个食物打碎成浆，从管子里直接给灌到胃。那要是说如果这个食道它也堵了，那干脆怎么办呢？从外头插根管子插到胃里，把食物不经食道直接送到胃里。那另外有些人小便他尿不出来，那就插入一根管子给他导出来。你大便你拉不出来，用手抠或者说用这个水灌肠 啊，化软。你呼吸困难了，你就上人工呼吸机；肾功能衰竭了，就上透析机；心跳慢了呢，就装起搏器。什么器官坏了，换一个好的，或者呢，换一个人工机器代替。 嗯， 啊，咱说要是这个腿坏了，截了，装个假腿；骨头裂了，断了，往里头插根金属的钢板等等。那么面对高血压患者，目前就三种降压药治疗的方法。一个是通过利尿减少血液总量，第二个呢就是扩血管，第三个呢就是降低心率，减少血压，因而永远只能是控制血压。那么还有的医生呢是化学家， 嗯， 你身体里缺少什么元素，我就给你补什么元素进去，缺钙了让你补钙，缺铁了让你补铁，低血糖了那就补充糖分，胰岛素少了那就打胰岛素。那久而久之，这些外来的东西它就破坏了人体的自主的运转，让人呢对这个药物形成强烈的依赖。所以现在医学看到这种弊端，目前全世界医疗发达的国家都在往这个领域努力。什么领域呢？就是努力的去钻研生物疗法。 嗯，那生物疗法其实就解决了这些弊端是吧？ 对呀，生物疗法最基本的要求呢，就是对身体没有伤害，没有依赖性，这是生物疗法最基本的要求。那为什么都属于生物疗法呢？因为他们都满足了这个基本的要求。 嗯， 这也是我们的生物疗法能够在这次脱颖而出的原因。它是生物疗法的一个标杆。 嗯， 甚至可以说是生物疗法的一个里程碑。因此呢，很多朋友用上以后特别惊喜，特别激动，就说从来就没有用过这么好的东西。我们有很多朋友吃了几十年的降压药，这血压呢也降得不好。那么很多有风湿病的啊，这膏药他也贴过了，激素呢也用过了，可是他的关节还是红肿热疼。那么用上生物疗法以后，疼痛感减轻了大半，还有很多有颈椎病的，这个脖子僵硬疼痛，一动呢就感觉到眩晕想吐，之后啊不仅仅是疼痛减轻了，颈椎处的结节也消失了。还有胃胀打嗝的朋友，首次之后胃里就感觉舒服了， 嗯， 也不打嗝了。那失眠的朋友三次五次发现晚上能睡五六个小时了等等，这个呢都是生物疗法带来的效果。而且我告诉大家，这种效果不是暂时的， 嗯， 所以它才能拿到国家卫生部门审核的对代表性疾病的范围的审批。这个呢拿到了，而且呢还获得了专利技术。 嗯， 那当然生物制剂它也是非常了不起的，它直接作用于细胞，给细胞呢源源不断的补充能量，这就加快了咱们身体的康复速度。那长期来用呢，不但能保持身体健康，还能让人呢有着非常好的精气神。大家比较关注它是一个老方子，与众不同，因为它是由三颗完整的全身和多味配伍的药材经过冷凝技术低温萃取而成。那么通过现代科研证明，这个以中药制成的老方竟是一种生物制剂。 嗯， 它在制备过程当中会生成一种活性三萜物质，那么进入到人体封闭的胃液当中，它就会形成 生物调节素，给咱们的细胞呢补充能量。 哦， 哎，能够加速咱们疾病康复的速度。我记得前几年我朋友的小孙子贪玩啊，一不留神吧，高的地方跳下来，把这腿给摔断了。 嗯， 躺床上养着，看到别人家的小朋友都在外头蹦啊跳啊，自个儿动不了，这急得直哭，眼睛肿得跟核桃一样。那我看着也心疼啊，就让孩子每天喝上一小口。结果呢，虽然咱们都说伤筋动骨100天，可这孩子就好得差不离了。 哦， 又跑出去疯玩了。 这么快呀？ 啊，这就是因为给他补充了细胞能量，加快了骨细胞的修复速度。那么也正因为如此，我在临床上呢也曾经把这两种生物疗法联合来用。那联合用了之后，我发现呢不但更加安全有效，而且效果呢是更加的迅速。我记得12年有个病人，而且这个病人他还是一个医生 啊， 自个儿呢开着诊所。那在医院里做检查的时候，这个检查结果呢他得的是中度萎缩 啊， 自个儿呢开着诊所。那在医院里做检查的时候，这个检查结果呢他得的是中度萎缩性胃炎伴肠化生。 嗯，那个真挺严重了。而且就我所知道的，肠化生啊往往是一个病前阶段，搞不好的话就会发展了。 没错。那咱们说胃炎其实就是胃黏膜有了炎症嘛，对不对？发展到萎缩性胃炎这一步，那它的胃黏膜固有的腺体它就萎缩了，甚至是消失了，它的胃黏膜变薄了，并且常常伴有肠上皮化生，也就是胃黏膜上皮细胞被肠上皮细胞取代了。这个属于什么呢？叫做变异细胞。这个也是萎缩性胃炎容易发生变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嗯， 那萎缩性胃炎患者是不能长期服用消炎止痛药的。 为什么呀？ 因为这些药对胃黏膜的伤害很大啊，它会加重我们患者的病情。所以当时大夫看到这种情况，给他开了奥美拉唑啊，莫沙必利，但是这个病人服用一段时间之后，发现这效果不太明显呢。 嗯， 尤其是胃里反酸这个情况比以前更严重，有的时候人都不能弯腰，一弯腰这个胃酸感觉就直接溢到了嗓子眼了。 哦， 所以我讲到这儿，可能老胃病的朋友就不明白了，那不就是异酸类的药吗？啊，这其实是很多胃病患者你们都遇到的问题，服用之后一停药胃酸会更加严重啊，这是因为咱们胃壁细胞其实一直它在分泌胃酸。 嗯， 那你用药物来抑制胃酸的分泌，不过就是把这个胃酸拦截了，你一旦停药，胃酸呢就像冲破拦截高坝的洪水一样滋肆喷涌而出，分泌的比服药之前这个胃酸还要多。 嗯， 那就导致停药以后就出现比以前更加严重的不适了。那么这种现象在医学上就被称为叫酸反弹高分泌现象，而且打那以后这个病人无论是饭前饭后，这个胃里都一会儿像火灼烧，一会儿像刀子在割一样，他特别的难受，嗓子里呢干燥但是不想喝水，饿得难受但是吃不下饭。因为他自己本身也是医生啊，咱不说医术有多高明，但是对各种病症也都了解，他心里就一直很担心自己这个病再往严重了发展。那么走投无路之下，托人到了我这儿来做生物疗法临床。 嗯， 当时呢他这个所有检查做完之后，我很担心呢。 哦， 因为大伙儿可能知道不好的病这个东西啊，要说它形成那是非常快的。 嗯 啊，临床上一个恶性最快的 3天能长到1厘米。 哦， 而且扩散的速度非常快，甚至超过正常细胞的代谢速度。那么，所以对于这样的病人，时间就是生命，一点都不能大意，也不能懈怠。啊，当时我就想用生物疗法给他配合一下来用，每次呢给他喝上一小瓶，然后再给他做辅助治疗，让他把生物治疗以主机贴进他的上腹部，把这个电极片呢贴在他的左上腹和上腹的中部，他就明显的感觉到胃里有了变化了。 嗯， 啊，就咕噜噜的叫啊。以前呢他这个胃里像是有大火在烧，烧的他心都跟着发慌。现在呢这大火呢好像变成小火了。 哦， 闷乎乎的很舒服。一次之后他就说呀，哎，这个胃呀好像没之前那么个疼了。我说呀，你歇会儿啊，然后呢一会儿给你打点饭。结果那一顿他吃了2个包子，喝了1碗蛋花汤。 嗯， 吃完之后他说好像这胃里没什么难受的，当时给他高兴坏了。 哦， 哎，他说徐主任，我之前呢我每天就喝点米糊糊，我别的都吃不了了，但是今天俩包子，哎呦，吃完了胃里很舒服啊。后来呢他来我每天都用生物疗法给他做，之后他的胃酸就得到了明显的抑制。 嗯， 他自个儿呢就把那个用量减半了，之后嗓子不那么干了。那么一段时间之后胃疼很少发作，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直在对他的胃黏膜进行跟踪观测啊，发现他的胃部的炎症范围一直在缩小，这就说明炎症得到了解决。 嗯， 而且呢胃黏膜腺体有了明显的增长，胃黏膜上面的疮口、溃疡、出血点也在快速的修复，逐渐的变厚了，这个胃黏膜就得到修复了，胃黏膜上的肠上皮细胞逐渐的被代谢出去了，那肠化生的问题就解决了。 嗯， 之后他已经连浅表性胃炎这种病已经算不上了。 哦， 所有的症状都消失了。 嗯， 那这个病人之所以出现了这样的康复效果，首先呢生物疗法在治疗中解决了2大问题。 嗯， 这第一，在消化系统疾病上做过临床实验不下几百例，那无论就是这个病人他处在什么阶段效果都非常好。 哦， 因为无论你是早期的胃炎也好，或者后来胃溃疡也好，还是肠炎呐、12指肠溃疡啊、胆囊炎呐、等等消化系统的疾病啊，无非都是感染细菌病毒了，产生炎症了，而他复制了巴马地区独特的高地磁场，它所释放的纳米远红外线消灭细菌病毒，从而呢就起到了迅速的消炎杀菌的作用。那么第二，所有的胃病也好啊，你就是肠道疾病也好，那都是消化系统的细胞受到破坏了，那就导致咱们分泌、吸收、消化以及免疫功能就都紊乱了。 嗯， 所以你胃酸分泌不正常，你吃点东西你就感觉不舒服，你有刺激感，你还吸收消化不了，你总觉得胀，你大便也不能正常的排泄，你不是便秘就是拉肚子，这个都是消化细胞出了问题。而生物疗法所释放的高地磁场不仅仅是高达 0.58 高斯，而且还是运用动磁技术的医疗器械，呈高频波动状态的动磁场，能够直接修复病变细胞，改善细胞的新陈代谢，使肠胃的分泌、吸收、消化功能恢复到正常。那么除了这两点， 病人好的之所以这么快啊，大家也惊奇啊，一个老胃病怎么这么短时间就好了呢？那就是因为生物制剂也起到了加快疾病康复的作用。 嗯， 通过这么一小口，无疑就是给咱们的这个细胞补充了健康的能量，那疾病康复的速度那当然也就会更快了。 嗯， 啊，说到这儿想起13年的时候，有一个慢性结肠炎的患者，在医院里呢做了肠镜检查，确定是慢性结肠炎。这个人的肠道好多地方充血水肿，一直在吃药治疗，可是效果不好啊，而且还经常的啊到医院打吊瓶，体质呢是越来越差，身体呢是越来越弱，由于疾病导致的口气很重啊，嘴里都是一股味儿。后来呢做临床用上生物疗法，他首先口气没那么重了， 嗯， 而且精神状态好了不少，他没有反复肚子疼了，而且还排出了又黏又黑的大便。他就说哎，排出来之后感觉不只是肚子，浑身都轻松了不少。这个其实就是他肠道的细菌病毒被生物疗法释放的纳米远红外线消灭掉了，那么把这些病毒给代谢出来了，那么一段时间之后不再拉肚子了，稍微沾点荤腥肚子里也没反应了，而且以前总是那个咕噜咕噜的肠鸣声消失了。就这样上医院呢再去做肠镜啊， 嗯， 肠道充血水肿就没了。 哦， 啊，当时他特别高兴，拉着我的手就说哎，徐主任呐，想不到我病了7年走了那么多的弯路到您这儿好了。 嗯， 那么还有啊，这样的病例真的是特别多。 嗯， 16年的时候有一个62岁的患者，这个人呢前后有10年的时间是莫名其妙的出现反酸胸痛食欲不振的这个症状。一开始他说只是偶尔出现，渐渐的这个反酸胸痛的症状明显加重，然后吃东西吞咽困难呢，来北京做进一步的诊断，确诊是什么病呢，叫胃食管反流病。 哦， 而且他那个食管狭窄的很严重，你吃东西不得经过食管下去吗，食管都狭窄了，他当然很难受了，所以当时大夫建议做手术治疗。当时他们那边科室的有个江主任就推荐说哎，现在有一种全新的生物疗法正在做临床，你要不选择去试试，那这患者同意以后就来做临床了，利用释放的高地磁修复胃和食管受损的细胞，靠释放的远红外杀菌消炎，通过释放的脉冲来活血化瘀进行消肿。这个人呢之后他是什么感觉呢，哎，他说胸骨下的那种烧灼感减轻了。 哦， 然后继续他说反酸的问题得到了改善，然后再接着他觉得胃里舒服多了，食欲见好了，只是呢吞咽还稍稍啊有问题。 嗯， 那当时我看他这个食管狭窄啊已经是很严重了啊，你要恢复那真得还需要点时间。然后我就让患者开始配合生物制剂给细胞直接补充能量，然后患者的病呢一天一天的见好啊。我跟你讲之前呢他只能是吃流食。 嗯， 那么生物疗法以后病人吃2个馒头一盘菜只需要20分钟的时间。 嗯， 我讲的这些呢都是当时的病志当中详细记录的。啊， 徐主任您看啊，一说到这个疼痛呢我们都曾经有过。比如说这个腰腿疼啊，头疼，关节疼，牙疼等等，但是不管是哪种疼痛相信啊那都是非常不好受的一种感觉。 是的，这个没有人会喜欢这个疼痛啊，疼起来实在是太难受了。很多人呢都是在生病以后感受到病痛的折磨，这开始呢就有了感慨了。无病无痛是一件多么可贵的一件事儿。 没错，但是徐主任，我经常听人说啊，说年纪大了，这疼痛呢就一定会找上门来，这是真的吗？ 是啊， 哦， 那这种疼痛呢，它也叫慢性疼痛。 什么是慢性疼痛呢？ 慢性疼痛它的定义为持续一个月以上的疼痛，啊，可以引起咱们情绪啊、心理的紊乱。或者呢，严重影响到咱们生活的质量。这种现象不仅仅是普遍存在于老年人群当中，也是老年人的一项重大的健康问题。而且呢，可以被独立的视为是一类的疾病。那虽然说人人都怕老，人人都怕病，但是很遗憾的是什么呢？就是当咱们呢逐步的步入中老年后，这个慢性疼痛几乎成为咱们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你看我们老了啊，因为身体的衰老，身体骨骼呀、软组织啊就更加容易发生劳损，并且呢它就引起了疼痛。甚至呢严重点就发展为一些损伤疾病，到那个时候呢这个疼痛啊就更加不可避免了。那对于老年人来说，一旦出现了慢性的疼痛，就要特别注意以下疼痛的鉴别。它的伤害感受性的疼痛和神经病理性的疼痛，以及腰椎间盘突出症啊、椎管狭窄呀，还有慢性的腰部的筋膜炎的疼痛啊，还有呢这肩关炎、周围炎与颈椎病的疼痛啊，还有骨性关节炎与类风湿关节炎痛风的疼痛等等。像这个慢性疼痛不是衰老不可避免的，但是呢在老年人当中啊实在是过于常见。而且治疗起来呢远比青年人呢要复杂的多。需要准确的确定病因之后再进行科学的治疗。那疼痛治疗跟其他的疾病呢也一样，都是越早处理治疗就越简单。相反，你这个疼痛拖延的过久，那除了本身的痛苦之外，疼痛机制也会变得更为复杂，治疗呢也会变得更加困难。 所以说一旦有了疼痛，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找到疼痛的根源来对症进行治疗。 是的，但是这个疼痛也不都是坏东西啊。那它的初衷可能就是要保护你， 保护我们。 对呀，对于疼痛人人都恨不得把它完全丢掉。但如果真从疼痛最初来论，你就会发现它其实是为了保护人类而产生的。疼痛跟这个呼吸、脉搏、体温、血压一样，是人类的第五大生命体征。而它对于人体来说，它也有着自己独特的作用，那就是预警甚至是保护。 怎么说呢？ 疼痛其实就是身体的警告啊。它首先告诉你这儿疼啊。是不是？它不疼你不知道啊。是不是？疼了你是不是尽快的就去就医了呢？ 没错。 我举个例子，心绞痛。第一时间提醒你疼了你得尽快的吃药就医，你的身体已经出现问题了。再比如说你的脚扭了一下，你有疼痛感，你受伤了，此时的疼痛不仅仅是在提醒你就医，而且它还限制了你的行动。你得休息，免得你带伤继续乱跑。结果呢是伤上加伤。不过呢这种保护预警机制呢在急性疼痛上体现的是更加明显。如果说当这个疼痛超过一定的程度和时间以后， 它就一定会给我们患者带来身心双方的巨大的创伤。所以呢，只要有疼痛就该就医，不仅是要治疗疾病，而且呢还要治疗这个疼痛。所以呢，我这段时间啊，大家伙也都知道，我一直是不遗余力的跟大伙讲解生物疗法。我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认识到生物疗法的优势。有慢性胃炎、胃溃疡、结肠炎、便秘、腹泻，或者有反酸、打嗝、胀气，还有胃疼、烧心等肠胃疾病症状的朋友，还有呢身上有慢性病、医体多病的朋友，你不要再一味的在错误的治疗方式里呢，你跟那来回打转啊！咱们都想早日的过上巴马那些长寿老人的生活，那对于咱们老同志来讲啊，对老年人来说，无病无灾那就是无忧无虑，那无忧无虑那就是最大的幸福啊。 嗯，没错。 那这些天咱们有之前报名免费体验没做完十次的，那大家伙呢可以继续去做，以后呢肯定得花钱做。那么对于这个定制的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大家呢一定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你经济条件允许的肯定买一台回家那是最好的，而且操作也方便。如果说家里人有个头疼脑热的也跟着受益，你到三甲医院做呢一次就得两三百，老百姓就会说这对我们来说也不合适。但是说实话，生产的成本真的挺贵。但是你说我经济条件允许或者不方便去医院做，那么对于这样的朋友，既然大伙儿有这方面的要求，那么这次也决定可以给大伙儿进行定制，到时候呢你拿回家肯定就是更加方便了。那么有需要的朋友你自己打电话咨询一下。 嗯，也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也希望呢生物疗法能够让更多的患者恢复健康。那也请徐主任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我们的节目。以下是广告时间。重要通知，重要通知，近期在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开展免费体验以来，广大患者朋友都感受到了这一健康的方式，但很多患者朋友强烈提出能否以购买的方式将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带回家更方便长期使用。经总部认真研究决定，从即日起经济条件允许的或不方便去医院做辅助治疗的朋友可以通过拨打电话进行定制。因生产制作原因，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名，以病情轻重情况进行优先考虑，具体详情可拨打电话进行咨询。温馨提示，请仔细阅读产品说明书或在医务人员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接下来有请中医传承人徐桂英主任。那在这个环节，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 这位朋友你好。 哎，是徐主任吗？ 对，我徐桂英，你好，有什么问题您说啊。 我求你帮助我。我家是内蒙古大兰屯的。 内蒙的朋友啊啊。 我吧，我也是有些时候我一激动也不知道该说啥好。 你今年多大年纪啊？ 今年48。 48。那你是什么问题？身上有什么病呢？ 一体多病。 一体多病啊，有哪些病啊？ 眼睛2014年在那个市区医院做过个青光眼手术，那白内障。视网膜脱落。 哦，网脱。 眼睛有点坏，那种，就是我那眼睛黄斑变性，有点有飞蚊症，还有。 黄斑变性、网脱、飞蚊症、那你这个眼睛的视力没有了、哎、这个病。 我眼睛现在那瞅着除了离眼出去看不见，模糊 啊，模糊。 完了我身上有病，脑瓜子也疼，完了还那个心口窝也疼。 那你血压有问题吗？ 血压我始终我没量过。 没有量过。 嗯， 心口疼吗？我要考虑冠心病啊。 心口疼，完了救生丸我用过一次，我心口有心绞痛。 那你就是冠心病啊，心绞痛啊，是吧？ 嗯 啊。 嗯，完了腿也疼。 腿也疼。 腰也疼。 啊。 嗯。 那家里谁照顾你啊，这么多病？你爱人照顾你吗？ 没有爱人，我也无保护。 你无保护啊？ 嗯，我现在靠国家给我这个一个月400块钱就是个生活费，没有什么经济来源。 没有经济来源啊？ 嗯，你求你去帮我，我天天听今天听咱们的听这个什么讲广播讲的徐主任讲的非常好。我现在咋整？我现在求你，求你老帮帮我。 那我想问问你，你这个眼病怎么会拖到这么重啊？到现在才治啊？ 眼睛为了当时给我母亲的家庭贫困呢，给我母亲治病，我母亲眼睛，我母亲有病，完了为了给我母亲去挣点钱，买点药，完了我眼睛后面边框我老完眼睛累瞎了。 给母亲治病，你真的是个孝子。那母亲的病也没治好是吗？ 没有，我母亲当时去世，我家里贫困，我先给我想办法帮我母亲挣，为了贪黑起早贪黑边框挣点钱，我给我母亲看病，完了下来到一成有个夜里边黑眼睛就问瞎了。 现在母亲也没留住，自个儿的眼睛也不行了，您现在一个人生活啊，我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哎，特别同情你。因为我记得那个增广贤文里有一句话叫做养有跪乳之恩，压有反哺之意。所以你今天讲为了给母亲治病多挣点钱，边框边到晚上啊，让我感到了我们中国这个最美的文化孝啊。给母亲治病也没结婚啊，为母亲累出了一身病啊。我觉得你可以为了母亲这么个付出，那么我们也要为你付出啊。今天老太太呢，我把这话放在这儿，我们啊在一天我们管你一天啊。这个生物疗法你可以终身的免费辅助治疗啊，别人要花钱，但是你一分钱不收，你直接就是有人陪伴你去，你就放心的去，直到把你的病治好啊。这是一个。另外呢，像你刚才讲的心脏也不好，眼睛也不好，哪哪儿的一身的病都不好，您只有48岁啊，那么这样子我就再送你5盒生物制剂。你在做的同时，你把我送给你的也给他用上啊，这样效果呢会更好。我为什么要送你让你全部都用上呢？因为这两个都是全新的生物疗法，对于你来说它能在很短的时间里能够解决你现在的问题啊，耳鸣、睡觉、疼痛这些问题都能够解决，而且它是延长你的睡眠时间，增加你的睡眠的深度。你现在一天睡2小时，用上一般情况下你可以增加2小时生物制剂。你配合着同步来进行使用的话，那你这个你会觉得效果更快，没有多长时间睡眠的问题跟心脏疼痛的问题就能解决了啊。你自己血压高不高也不知道，很多情况都不知道，因为眼睛不好了，所以你量一量血压，查一查血糖啊。生物疗法它释放出来的脉冲把你血管里的垃圾都给清了，你的血管 恢复弹性了，眼底的血管也恢复弹性了，血液畅通了，那你的视力在现有的基础上保证现在的视力不下降，然后在现有的基础上再恢复一定的视力啊，血管畅通了，通就不会疼啊，这些都能解决。还有呢，你听我讲过，释放出的地磁场能够修复你的身体上的各种细胞，让这些细胞发挥正常的作用啊，我不能保证你说把你身上所有的病都好，但是肯定在你身上见到很大的效果啊，生物制剂你用上。其实这个呢，在我的临床工作当中，我发现对于一体多病、重大疾病，这两个生物疗法配合一起用，可以增强效果。你用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到了，好吗？哎， 那谢谢徐主任呢。 不用谢，不用谢，因为我把你治好了，也给国家减轻了负担，对不对呀？你说你一个孤寡的一个人，啊，你现在靠低保，你要稍微能做点啥了。眼神稍微好点了，那多多少少你也可以改善一下你目前的生活，对不对啊？ 嗯， 哎，好了，那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啊。 你好，谢谢啊，徐主任 啊，不用谢，不用谢啊。哎，好，再见。 老人家大老人家真好啊，太好，太伟大了。 其实我就是也看不得别人受苦，特别是像你，真是看不下去。无论如何得帮帮你。 你都关心我们这些患者的生命吗？ 啊，我无论如何帮帮你。好了，我们就先说到这儿，我等你的好消息啊。 嗯，谢谢啊。 哎，不用谢，不用谢啊。 嗯， 好，再见。哎， 嗯，再见。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 这位朋友你好。 你好，徐主任。 哎，你好，你是哪里的朋友啊？啊， 我是张家口。 张家口的朋友啊。 河北省啊，河北省张家口。 啊，河北张家口的朋友。说说看有什么问题，请讲啊。 哎，我就是体验了您的那个医疗器械，我做的挺好的。 啊， 我以前吧，我个腰个腰的，我走不了， 走不了， 我的腿疼了就十几多年了， 你 疼了十几多年，什么方法用过，但是关键用不对头。 十多年呐，这个腿疼啊。 嗯。 那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我今年64了。 64了，十多年，那就50岁的时候就腿就疼了。 50来岁我就腿疼啥了？腿疼我就一开始疼的我就。走得好好的，我洗件衣服就洗的，我就一站起来，我就腰就直不起来了，直不起，我腿疼就迈不开步了。 那你做过什么治疗啊？这腿疼。 后来我去医院就给我开了点药，我吃了4-5天，我好了，我就不疼了。 啊。 但等了些时候，秋天，尤其就是秋天、春天，我就犯了这病就，好，我疼得厉害了，我走不了了，翻不过身了。我就吃点这个药，我就可以了，又出点汗，我就好了。 就是 年纪大了，我走的就腿疼的我走不了，也歇一歇，歇歇起来还能走。后来我下楼的时候，我到走完楼梯了，发现还有楼梯呢，一下摔，杵倒，我半月板给损伤了，损伤后来做了个微挫手术，微挫手术，人家说是3到6个月就痊愈了，但是我今年到4年了，还没好我。还是热要疼我 那腿不好咱们说膝关节是人体的一个结构最最复杂的关节，它要不好了咱这个走动就没法走了，对不对啊？ 就是 啊。你怎么过来的呢？ 我就是老汉拿那个平板车把我拉过去， 平板车 我就去去那儿坐的。 老伴儿也年纪不轻了，他平板车拉你去坐。 他66了，他今年。 哎呦喂，我看你们这老两口真是。那你坐下来的情况怎么样呢现在？ 挺好的。我怎么坐完以后我就能担起腿，我怎么一担一担我就能担起来。以前呢我就担不起来腿。 什么叫担不起来？我这个没听懂，因为你当地的方言是抬腿吗？ 我就是 抬不起，就抬不起腿来。 就是你躺在床上往上抬，抬不起来以前。 啊、嗯，我就是在那个床上坐的、 嗯， 我就我去抬这个腿哇、 啊， 我去撩这个腿，嗯、我撩不起来。现在呢，我的效果特好，挺好的我。 啊、嗯，现在坐下来坐了几次了？ 我坐了四次。 坐了十次。 做了体验了、嗯。 现在能走了是吧？ 嗯，现在我能走。 啊、 嗯，现在我就是那个站起来，我是有时候坐的时间太长了，还是有点。腰疼我、 啊、嗯 有点腰疼但是比以前强得多了、嗯、我 现在比以前强得多了至少自己能站着走走了、 嗯、 对吧 哎对 啊这个效果让你满意吗十次坐下来 满意我可满意了太高兴、 嗯、 太理想了、 嗯、 这个 啊太理想了、嗯、我想问问 嗯 老伴儿板车把你拖过来他有没有在这边也做做什么 他坐过他那个腿那个麻 啊 麻木 麻木 麻木的就是嗯可长时间了你快跟说一说 啊, 啊我听听他这个情况怎么样啊 哎老师你好 哎你好 叔叔你好 哎哎辛苦了拿板车拖老伴儿过来 啊, 啊辛苦他 啊 叔叔的你辛苦了 啊不辛苦您这个也做了是吗做了吗、 我和他一辈儿一块儿去做的他不是做我也有腿麻啊、 嗯、 大腿都跟膝盖这劲麻 嗯嗯 麻的做的第二次我就得拐了晕了 啊 和那个膝盖的足三里贴着那个 啊 到一起都那脚心都有感觉 哦足三里啊膝关节这儿、 嗯、 那个电极片 是的我 啊 都得听见效听理想 听理想啊啊啊听理想啊、 嗯、 哎呀我刚才这个听你们老两口来、 哎、 也是听广播来的吗 嗯也是听了广播以后了 啊 他们说咱们去试试吧这个可能有的改善咱们去改善、 啊、 改善 反正这是免费的对不对打个电话、 哎、 约好了就可以过来试一试 哎对对对 哎到底怎么样 太谢谢你了，徐主任。 不用谢，不用谢，不用谢啊！你们老两口啊，都是骨关节的病。咱说人老先老腿，你这个腿脚要是不利索，这个生活上就麻烦。就是啊，你干什么你都得走啊！你上厕所你不也得往厕所走吗？ 对 不对？你吃你得上菜场去买菜呀。农村里就是靠地的，你得到地头去啊，去。这个务农啊对不对你要是腿脚不好了啥都干不了。你们要是说坚持有条件的话、 哎、 配合上生物制剂啊你们现在做着已经这么好的效果啊修复细胞生物制剂那是内在补充细胞能量的。所以你老伴如果说啊这两样配合起来啊不需要您这个板车拖来拖去他自个儿就能来来回回走了。 哎、 啊 哎，谢谢了，许主任 啊！不用谢，不用谢啊！好了，我们就说到这儿啊！ 哎，谢谢， 哎，好，再见， 再见。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这位朋友，你好。 啊，你好！ 哎，你好，阿姨，您来自哪里啊？ 我是包头的。 啊，您今年多大年纪啦？ 我今年75岁。 75岁，阿姨呀、啊，那阿姨呀、 啊 啊，我听您啊也是特别高兴哈、啊。那接下来呀、啊，今天也是很荣幸，咱们就把您做了之后的效果和反应来跟徐主任分享一下，好吗？ 好了，太好了。 嗯， 这位朋友你好，我徐桂英啊，你好。 于主任， 哎，你好，啊， 我很激动， 哦，很激动，可别激动，咱们老年人呢， 啊、 不能太激动。 你的讲学吧， 啊， 我每天都在收听，有的都做了录音和记录整理， 啊，做了录音记录整理， 人医德也很好。 哦，谢谢谢谢谢谢您夸奖我呀，主要哪个病 啊？徐主任， 哎， 那个是那个体验的挺好， 体验的挺好。 我今年75岁了， 嗯嗯。 我腿腿我左腿那个关节很疼痛， 很疼痛啊， 有点那个伸不直， 哦，有点伸 不 直了，不 动 啊， 全靠右腿吧， 嗯， 再不走 哦哦，带着走。 于是吧，我就到了那个包头的骨科医院啊，我在那儿住了院。 嗯。 定在我的关节上，关节腔内、 嗯、啊， 打了3针玻璃酸呐。 啊。 来润滑关节吧。 那润滑以后行了吗？ 啊，润滑以后出院以后吧。 啊。 不，出院后不久。我的关节又疼起来了 啊，又疼了。嗯， 走路吧， 嗯， 走路还是这个不敢扶重， 嗯嗯， 还是靠右腿带着左腿走， 嗯， 所以我很痛苦 啊，不能走， 烦恼， 嗯， 所以见到你我很激动。 别激动，别激动，我跟您讲， 啊、 咱老同志啊， 这 个骨关节啊， 这是 啊， 做了14那个生物场以后， 嗯， 我的腿就感觉到特别的轻松， 啊、哦，特别轻松， 感到特别的轻松， 嗯嗯， 也敢浮动了， 啊、 嗯，就是原先我一个腿不敢站，就受伤那个腿， 啊、 嗯，现在敢站了，敢浮动了， 啊、 走路吧， 啊、 嗯，上下楼， 啊、 嗯，都不通了。 上下楼都不疼， 腿还抽着疼， 啊， 现在也不大疼了， 啊， 不大疼了， 嗯、确实， 我觉得，啊，真的，徐主任， 啊， 我真感谢你呀、 啊，啊，不用谢我， 你把健康给我们送过来了， 不用谢我，不用谢我，我跟您讲啊，人呐、啊，这个骨关节啊，骨关节的病是人呐、啊，逐渐的成熟了，人的这个细胞。骨细胞啊，软骨成骨细胞，人身体内的所有地方的细胞会逐渐的老化，那么骨头这儿呢，哎，细胞老化了，出现骨关节的退行性的病变，所以有的地方呢它就不太滑溜了，卡着了啊，你就在医院打针了啊，打针干什么呢？玻璃酸钠主要的是给它这个膝关节呀、 啊、 让它润滑，其实啊，人的细胞要是代谢好了，这个润滑液是可以自己产生的，不需要外来的。就像咱们胰岛贝塔细胞，它能够分泌胰岛素，咱还用着打胰岛素吗？就是这个道理。那您现在做这个是修复了你现在出现问题的这个骨关节，你这个地儿啊，通过释放出的远红外，它加速了你膝关节的血液循环，通了。血液循环好了，那自然它就不疼了，这是第一点。而且呢，它能消炎。如果说膝关节，咱们总是说关节炎，关节炎，它这里有炎症，是骨细胞这儿，啊，细胞这儿出问题了，炎症没有了，消炎了，你自然就不疼，还能释放地磁场，它能修复你这个出问题的骨关节，啊，恢复骨关节的营养。您这个骨关节这儿细胞都有营养了，这个增生就不再继续，就被控制住了，所以呢你这个关节它就灵活了啊，晚上睡觉也不疼了，这样咱们的生活它就变得有乐趣了，您说对不对？ 对的对的 啊， 明白。 嗯， 哎，就是来得知您又创新了，给我们细胞补充营养和能量。 如果你们有条件，两个配合着一起用，外在的修复您的细胞，生物制剂，它是内在补充细胞能量的。那在我们以前工作的临床中，我们就发现，对常见病一起用的话，它增强效果。您这个情况，这个腿呀、啊，虽然说十次坐下来，效果已经很好了，你这两个配合一起用上，啊。你膝关节的问题基本上不会再发生， 那我就放心了 啊，没问题，没问题。哎， 徐主任、 哎， 我太感谢你了， 不用谢 我。 我 希望你永远健康、 啊、 快乐， 大家都健康快乐。因为咱们老同志 啊， 愁就愁的是一身的病，没病了谁都健康快乐，你说对不对？ 啊啊， 哎，好嘞，那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啊。 啊，再见， 哎，好，再见。 以下是广告时间。重要通知，重要通知，近期在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开展免费体验以来，广大患者朋友都感受到了这一健康的方式。